第三集，你没事吧？雪梨从沙发上抬起了头，对着温小辉撇撇嘴。艾迪，干嘛这么久？ 昨晚朋友过生日，喝多了嘛。 温小辉笑嘻嘻地坐了过去，用全店都能听到的夸张音量叫道： 哇，卡地亚春季刚出的限量版。 他抓起雪梨细白的手腕，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个精美绝伦的钻石手镯，余光瞄到几个在店里做头发的客人都往他们这边看，他就知道自己今天的任务达成了。雪梨感受到那些或妒忌或艳羡的目光后，开心地直笑。 超美吧，我那天去店里逛呀，一眼就看中了，国内就这一只哦。 啊，国内只有一只啊？哇，超美，尤其戴在雪莉大美人的手上，比放在展柜里美一万倍。 小混蛋，嘴甜死了。 雪莉捏了捏她的脸颊，然后翻开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礼品盒。 那去日本给你带回来的礼物，别说姐不疼你啊。 温小辉打开礼盒，里面躺着一只 Prada 的钱包，他又惊又喜地谢了半天，把雪梨哄得一直笑。雪梨看了看表， 那我先走了啊。 温小辉一对大眼睛闪闪发亮。 雪梨姐，你专门来给我送礼物的吗？啊，怎么办，感动死了。 去台里顺路嘛，反正最近也闲。哦，对了，下周六我有一个活动，把那天空出来给我啊。 没问题，雪梨姐的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 他送雪梨往门口走去，雪梨出门前突然想起什么一样。 啊，艾准，你也不要老喝酒熬夜了，今天气色看着好差呀，脸死白死白的。啊，不会是你新发现了什么好的粉底吧？好自然啊。 没有啊，我今天没化妆。 哼，年轻就是好，皮肤嫩的都要出水了。 雪梨姐的皮肤才是嫩的要出水，还要说别人。 行了，我走了，不用送了。 雪梨姐。 嗯？ 我今天其实特别特别倒霉，见到你是唯一的好事，谢谢你。 雪梨淡笑着眨了眨眼睛，挥挥手走了。把人送走后，温小辉靠在门上，再次深深换了口气。也不知是因为宿醉，还是哭了太久，他现在感觉头痛欲裂，随时好像都能昏过去。走回店里，罗卡正在给一个太太做头发，故意用不小的音量说： 对呀，就是二台那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雪莉嘛，哎呀，肯定是被包的呀，那个手镯顶她一年的工资好不好？哎， 卢卡，你来做造型师实在太屈才了，怎么不去当特工呢？张太太，你和卢卡说话小心点，卢卡只有特工的八卦天分，可没有特工的保密能力哦。 嘿，温小辉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张兄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张嘴成天就会瞎逼逼，我的客户轮到你说三道四？ 你个贱， 吵什么吵？ 办公室里传来一声暴喊，一个头上挂着眼罩的人从里面冲了出来。 有客户在这里，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？都他妈不想干了是不是？ 骂人的是个30出头的男人，特宽的欧式双眼皮和他纯亚洲人的脸型稍微有些违和，但长得还算好看。温小辉立刻软软地说： 瑞文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 瑞文是巨星工作室的合伙人之一，圈子里有名的造型师、妆效师，手里握着不少一线明星的资源。虽然听说人品堪忧，私生活极乱，但温小辉很佩服他，不为别的， 就冲人家的实力和才华。卢卡气焰也立刻下去了。 Raven， 对不起。 Raven 翻了他们一眼，笑着走了过去。 张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新人不懂事，今天这次算我的好不好？ 张太太端庄地点点头。下班之后，两人被叫到办公室里臭骂了一顿，还各扣了500块钱，一个星期都白干了。温小辉走出工作室，感觉整个人都没力气了，走一步脚上跟灌铅一样。今天就像自己的受难日一样，从一睁开眼就痛苦到现在。他虽然有心想省钱，可还是忍不住打了车。摇摇晃晃地回到家，他一鼻子就闻到了屋里传出来的饭菜香味。这平凡的、朴素的、平时根本不会引起他任何注意的味道，此刻却让他分外感动。因为从今天早上到现在，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年少丧父、被母亲抛弃、十来岁就离家打工、最后年纪轻轻结束生命的洛雅雅。这样平凡的幸福恐怕是他万金难求的。他推开家门，冯月华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。 兔崽子，进屋脱鞋。 知道啦。 温小辉换上拖鞋走进厨房，冯月华扭头看向他，表情明显有一些担心。看到他精神不佳后，眉毛拧了起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 没有，就是喝酒难受了。 你还有脸说？ 朋友过生日吗？ 一早上回来就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失身了呢。 妈，你要不要这么彪悍？ 哼，是不是失恋了？ 才不是呢。哎呀妈，我还没找到18厘米外加8块腹肌的猛男呢，哪来的失恋啊？ 不要脸。 冯月华虽然白了他一眼，但神情却是松了口气。温小辉从小就和他妈妈无话不说，他妈妈比较时髦，当初什么超短裙呀、喇叭裤呀、烫发呀、纹眉呀，新鲜的东西他都敢于第一波尝试。40多了仍然敢穿敢戴，保养的也好，所以他喜欢男人这件事从来就没瞒着他妈，他妈也坦然接受了。他把脸贴在妈妈的肩头，感觉心情平静了一些。明天他能淡定地面对那个他素未谋面的外甥吗？第二天下了班，温小辉赶往曹律师发给他的地址。出了地铁他就转向了，他从小在京城长大，却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。找人问了下路，他往南走去，走了快10分钟，依然没看到路人说的那个大楼。他感到有些烦躁和焦虑，为自己的迷路，也为即将见到的人。背后传来一阵自行车的声音，他扭过头去想把人喊住问路，一回身见那自行车几乎就在自己身后，四目相接。温小辉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长什么样，只记得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惊讶。两人同时吓了一跳，自行车一带他重心不稳，直接被刮倒在地上。温小辉趴在地上，一时充满了无力感。疼倒是不疼，只是觉得从昨天到现在诸事不顺，让他感到相当疲惫。 不好意思啊，你没事吧？ 头顶传来一道清朗的声音，听得温小辉心神一颤。那是属于少年的，介于青涩与成熟之间的音色。那声音有一种阳光穿透空气、挥洒大地的空灵之感， 好听的让人浑身酥麻。温小辉忍不住抬头，入目先是一双很干净的白球鞋，然后是蓝色的校服运动裤包裹着的一双好像看不着边的长腿，接着是雪白衬衫的下摆，一粒一粒简单莹润的纽扣，半挽起的袖子，最后是绵延的锁骨和凸起的喉结。少年脖子上垂坠下来的白色耳机线在眼前晃呀晃，就像催眠的钟表，让人有短暂的失神。温小辉觉得身体有些热，紧张的不敢再往上看了。他虽然已经工作了，可刚脱离穿校服的生涯也还不到一年，这男生光是声音和身材已经让他有些心猿意马了。 你怎么了？摔伤了吗？ 少年蹲了下来，温小辉仰头对上一双深邃漂亮的眼眸，他有些失望又有些兴奋。失望的是这少年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太小了。兴奋的是他长了一张完全不辜负他的声音和身材的超级俊脸，皮肤细腻光滑，头发乌黑浓密，从下往上看睫毛像两把扇子，嘴唇格外的嫣红，浑身都散发着青春与阳光的气息，好看到耀眼。温小辉感觉心脏猛跳了几下，虽然他向来喜欢成熟猛男，对这种青涩的小男孩不感兴趣，可这孩子长得也真是太好看了，难免引人遐想。恍惚间他总觉得这少年有点面熟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少年的眼神也一直在温小辉脸上游弋，眼睛特别亮，温小辉被他看得脸发烫。